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请坐。前次讲到修行人呢，在这个五阴破五阴的定之中，而那个觉悟呢，不执着这个境界呢，就会一路进入这个大定，得到呢是破五阴、超五浊、灭六劫、正真空，成就佛果菩提。假使间迷惑不知道执着这个定境、以为自己是证了圣人的境界的话呢，就会招这个魔，有魔鬼出现呢，就破坏他的禅定，这样呢不但没办法成佛道，连三界都没办法出，甚至堕落这个魔鬼的见索，做这个魔鬼的见索，没办法挽救。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有人呢是遭这个皇帝呢抄家灭族一样，是没办法抢救了。由此可以知道，这个魔呢是能够破坏我们的法身慧命，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。现在呢根子呢就讲在这个色音里面修这个禅定。色音是什么呢？色音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这个物质，外的生活大地，内的生心，凡是有色相的东西叫做色音。现在呢就先讲这个色音。阿能东之以坐道场，消六之念，其念若尽，失之利念，一切精明，动静不异，益望二一，当自此次入三摩地。这道法呢是警告阿能，还你应该知道道场呢是修行的地方。大家记不记得道场有几多种啊？想下，温习下，行道场、运道场、成道场、而家这个道场呢就是行道场。咁行道场在哪度呢？咁分分钟都是道场。现在这里是什么道场啊？不是讲智联，讲而家这个地方是什么道场啊？运道场，运用佛法的道场。咁而家咧，阿能咧系修呢个一心三供，就系行道场。行道场响边度咧？咁有啲人响静室里边端坐，安居不起；亦有啲人咧结藤持咒，行定响一七日、两七日、三七日，一定系开悟。咁呢个咧系睇在哪一度结藤了。另外一种来讲呢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道场，只要你心静，即净土静，静的地方就是道场。咁坐道场怎么说呢？不是说在道场里面不站得的，而是一定要坐的。不过呢，行自坐卧四威仪之中呢，坐的仪态是比较好，同时坐在那里容易摄心，所以叫做坐道场。坐道场的时候坐道做什么？打妄想啊？坐道做什么？吃东西啊？不是，坐道场反蒙蒙自性，即是修这个耳目形通，亦即是修这个金刚傲见照明金刚三昧。这种三昧是怎样修啊？就是 停止一切妄念，哦，让这个观想啊，提高这个观想呢，克服自己的心中的妄念。妄念呢是等于察，我们的观智呢就等于冰，啊，冰呢就看着察，察一入来呢就即刻捉它，哦，这样呢看得多呢，这个察就不敢入来的啦。即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提供这个观智，看着我们心中的妄想，我们的妄想一出现呢即刻就按低它，哦，所谓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你能够提高警觉，妄念一起呢即刻就停止它，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消落之念，消除，啊，所有的杂念。这个即是以梦言通之中修行呢初以梦中入流梦所的境界。因为妄念不起，啊，就将这个平常烹饪外面的意识，啊，烹饪外面的意识拉回进来，哦，入流反进来入圣人之流，望却外面的境界，不再去烹饪外面的境界。那这个时候叫做反流前一，前一个共治只是一个念头，不会再有其他的杂念了。这个时候呢六用不行了。六用是什么？眼耳鼻舌身意的作用都停止了，只是一个观智现前，所以叫做其念若尽。这些眼耳鼻舌身意的色，啊，绿色，啊，不烹饪外面的境界，就没有妄想，就没有杂念，叫做离之妄念。当你离之妄念的时候呢，六根的性呢就显现了。妄念就是绿色嘛，离开绿色呢，六根的见闻觉知的性呢即时就显现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一切事一切事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不会集一切妄念。能够精呢就是不集咯，能够明呢就不昧，哦，那这个时候呢是就能够以这个清净的心入这个禅定，哦，入这个经文里面呢就是说动是我们行自助我的行的威仪，静呢是包括坐、卧、字三个威仪。当你坐道场的时候，啊，是一切事事都不动，六根不动，而是静坐的时候呢，你这个三二根意识的益，哦，同埋忘记外境，这个忘现前都没了。益就是有心去做这件事，忘就是无心做这件事。当你在这个坐这个道场提高这个观智，克服一切妄念的时候，六根之性就显现。这个性显现的时候，行自助我都打成一片，无论你是想紧嘢或者忘记嘅嘢都一样啦。哦，现在我哋唔系啊，我哋唔记得嘅嘢咧，我哋就冇办法去做；我哋记得嘅嘢咧，就设办法去贪去谋啊。咁但系咧，当你入呢一个禅定嘅时候咧，未破，虽然系未破色音啊，但系你已经能够反流入流妄所，忘记外边嘅烹饪，所以咧你净系用呢个性，而唔系用呢，这个，即系话舍色用根呢一个境界啦。咁所以咧，行自助卧或抑或妄都打成一片，啊，就响呢一个正念相继嘅时候入三摩地，啊，呢度就系话。你坐道场呢提高警觉，降伏妄念，入流妄所，咁就可以入呢一个首楞严王帝定啦。咁呢个呢就係，是 初初開始起步收呢一個三摩地嘅時候，咁當呢一個境界咧就叫做色音俱已。哦，色音俱已嘅情況啊，係點樣咧？咁喂，耳明目印，次第幽暗，精性妙靜，心微發光，此則名為色音俱已。嗱，我哋嘅身咧係有五音啊嘛，五音係可以蓋覆我哋嘅法性嘅。咁而家就喺個色音裏邊行道修行，乜嘢叫做區議咧？咁啊，呢度咧係呢一個區，外出係嗰個區，有分別嘅，有區別嘅。但係上邊有蓋咧，叫做區議。哦，五音咧好似一個房咁樣。一間屋咁樣嚇，能夠將呢個眾生咧係關閉自喺裏邊，不得自在，所以叫做區議。哦，唔係耳明目印，次第幽暗咧，呢兩句咧係攞個譬喻啊，譬喻我哋而家我哋係眼係睇到嘢噶。假使跟我哋熄晒灯黑掹掹嘅话，我哋见唔见到嘢啊？见唔到噶啦。哦，咁就等于乜嘢咧？等于我哋本嚟系有呢个法性，系好光明，系清清楚楚，系有呢个光照光明嘅力量。但系为咗呢个色音笼罩住我哋咧，我哋见唔到法性，就等于一个明目嘅人。被人困在黑房里面，什么都见不到了。哦，他譬如这句说话呢，是譬如修禅定的人，虽然是离开一切的妄念杂念，这个一心心故的止故现前，已经是进入这个止故了，但是即是在那间黑房里面以外面的境界隔绝了，不会再烹现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，但是的心光未发啊，所以呢仍旧是为这个黑暗的境界所障碍。因此呢，我们六根本来精而妙的性呢，是幸觉于这个色音的房屋里面。咁呢個色音係指乜嘢咧？咁呢個色音咧就係指呢一個內嘅五根、外嘅六層。所謂呢個色音咧係有十一法，內嘅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係咪有形相噶？有形相就係叫做色啦。啊，咁外邊嘅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六層，咁叫做。十一法。哦，才二根，二根是无形无相的，二色呢，啊，有烹现的现象，但是看不到的，但是二根呢，你根本它就没有烹外面的。哦，二根只是烹这个法层，不是烹这个色法，所以呢是内的五根，外的六层，加埋叫做十一种色法。这十一种色法是不是真实而存在的呢？是不是啊？真不真啊？是有，俗谛理来讲，相讲是有，性讲是没有的。哦，是等于什么？等于空中的花，水中液，镜中的像，拿不到出来的，只是有一座像，根本是不是实有的。但是可惜呢，众生就颠倒啊，执着，里面呢就执这个色呢，色音是为自我，外面呢是执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为我所有，於是呢就有这个我执和这个法执，这两种执很坚固，所以就成了一种障碍，这种叫做色音俱已。现在明白色音俱已的境界，就是因为内执这个五根，外执这个六层，哦，所以呢就有一种障碍。如果我们修行， 修行破了色音的情况又怎样、啊、跟着他经文说，欲明莫人十方荡开，无佛幽暗明色音尽，是人则能超越劫俗。欲明莫人，若果眼睛是没有毛病的，看东西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再加上在间房里面打开个窗，打开个门，那不但里面能够见到屋里面所有的东西，甚至可以见到外面所有的物质所有的现象，那再没有黑暗的障碍了。这种境界是等于什么呢？等于修禅定的人，定力的功夫深入了本性，开发了本来有的智慧，再没有这个无明的黑暗。从这里开始更性，即是见闻觉知的本性。见闻觉知是什么性？依他起性，是依他起性，不是片计执性，即是说片计执性的障碍没有了，这个依他起性的本性就显现了。这个性本来是灵明觉照的，是圆满周遍的，这一种境界就叫做色音尽。色音尽就可以超这个劫俗，劫是印度话，劫波翻译中国叫做时分，时有长有短，最短的时是一刹那，最长的事呢就一大劫。因为众生是执着内的色身， 是我，但是这个我呢是有生自而灭的。外的世界呢众生执为是法，但是这些外面的法呢是有这个性自为空。这样呢就有流转的情况咯，所以呢就变成劫俗了。现在收入这个入这个三摩地定功，是深入了能够破除这个色音，令到这个色音尽的时候呢，就知道我们如来藏性本来是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。前次讲过，记不记得这两句说话？如来众性本来就是具足这个色法，但是只有相而无性，所以叫做性色真空。虽然这个性是真空，但是有随这个不随现的作用，所以呢是具足有这个十法界一切色法。这个是随现，这个呢是随现而不变，这个呢是不变而随现。当这个时候呢，明白了这个二类状性，随现不变，不变随现的时候呢，就不会再执着外内的生心，外的世界就不会再被这个生自而灭，性自为空流转，因此呢就超越这个劫俗。这一种境界即是耳门圆通里面所讲动静而相了然不生的境界。还记不记得耳门圆通初耳闻中入漏梦所，所入寂寂动静而相了然不生，就是这个境界。色音就是这个境界。这一种色音究竟是怎样形成的？法话观其所有坚固妄想以为其本，根本没有一样实际的东西存在，只是所以有这个色音的发生，有这个色音的相显现。这个现因在哪里？只是由众生执着我法而执好坚固这一种妄想，所以就有这个色音。即是前面经文所讲的， 坚明立外，比金宝者明国立坚，故有金能保持国土。这个就是成为这个外的世界，就是这个释法了。由此我们知道释音呢只是坚固的妄想为他根本，除了妄想之外呢更加没有其他东西可得了。可是但是呢众生呢是执着，这个是我，这个是我所有，于是呢就贪啦，或者是贪不到呢就嗔恨啦。嗔为什么嗔恨啊？因为不明白这些是妄，虚妄不实的，所以就是疑痴啦。有这个贪嗔痴呢，所以就作种种的业咯，种种业呢就受这个生死。假使跟我们能够破除这个色音的话，我们就再不会有执着了。那怎样去破除呢？就要修禅定。修禅定深入的时候呢，发明了本性，发现了本性的光明呢，这种光明就可以破除心里面无明的黑暗。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破色音超劫作。但当未破的时候，在那里修紧禅定，以这个定力控制自己妄念的时候，可能产生十种境界，可能产生十种境界，每一个音都有十种境界，五音就有五十种境界。五十种境界你一执着就着魔，叫做五十重音魔。五十重是指色受想行识，每一音都有十重的境界。音魔就是五音，五音就是在五音里面修行呢是会着魔，坐禅呢是会着魔。我们要明白修行呢，任何个人想成佛一定要坐禅戒定慧，如果不修这个戒呢，不持这个戒呢，真的不要坐禅了。戒清净然后可以坐禅，禅定深入呢然后开发智慧，开发智慧然后可以成佛。所以戒定慧是我们学佛必修的过程，是一种功课来的，一定要做。但是当你持戒不清净而去修禅定呢，就会着魔。所以呢我们呢还是念佛好，亦可以说呢一方面坐禅，一方面念佛，凭佛的力量。坐禅是自己修行的力量，念佛呢是凭佛的力量，两方面呢是并进，禅静兼修，这样呢是避免着魔。如果不是呢分分钟都可以着魔的。修行修到几十劫，最后破色音之前呢还有机会着魔的，几咁危险啊。现在呢就讲好古怪的，坐响禅定里面乜嘢境界都出现的。现在第一种情况，在个色音里面修禅定可能发生的事，就是说精明外入，生能出外。第一种，我能当在此中精言妙明，四大不积小信之间，生能出外，此名精明流入前景，施邓功用朕得而是，非为圣正，不作圣解，明善境界，若作圣解，即受困邪。由此可以知道受不受魔的侵扰呢，还是在自己的心里面。当在此中，即是说当你提起这个正念克服妄想的时候，在这个定境修行之中，等于这个明眼的人在这个大黑暗之中，根性虽然是言，这个见闻觉知的性言了， 彩燒呢、這個綠色啦。但係呢個內邊嘅心光啊，智慧光明仍舊未出未發出，咁仍舊係被呢個色音籠罩住自己。若果你呢一個時候啊，喺度專門一心去研究呢個妙明嘅性，即係話只共相修，一方面停止呢一個妄念，一方面咧係精研呢個妙明，係共啊。咁呢個藏性咧，周遍係原本係冇障礙。當你提起呢個觀智啊，觀察呢個藏性嘅時候咧，係原本冇障礙嘅。咁所以咧，呢一個叫做妙明。文句裏邊話咧，《楞嚴文句》裏邊話咧，佢係妙明者藏性之理。佢話乜嘢叫做妙明咧？咁因為話呢度話精研妙明啊嘛。即係話喺個禅定裏邊提高呢個觀智，精心去研究呢個妙明嘅性。啊，妙明係乜嘢啊？咁《楞嚴文句》解釋就係藏性嘅理。呢種理係通於二十五種圓通，不過係而家呢一個修行嘅人咧，特別修呢個耳目圓通。在这个耳目圆通里面修行的时候呢，很精心去研究这个妙明的众性，哦，这样呢就能够令到这个四谛不即了。什么叫做四谛不即呢？前面就讲过了，由我们的内的心，去烹现外面的境，因境牵心，由心采境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心法和外面的色法是交织，啊，即是相织，啊，搞埋一嚿，啊，本来的心法是有知，啊，比这个色法呢是掺埋一起的时候呢，就变成无知了。本来四大的色法是无知，但是加埋个心法下去，教大家是織埋一齐咧，啊，相织组织埋一齐咧，咁啊呢个四谛嘅色法无知就变成有知啦，啊，咁呢个变成点啊？我哋呢个身体里边系咪有色法有心法啊？心法由无有知变成无知，色法无知变成有知，又变成呢个五阴嘅身体啦。咁但係而家修呢個禅定嘅時候啊，係精心去研究呢個性二內藏性嘅道理，一心心觀咧去觀察呢個一境三諦嘅道理。咁呢一個時候，忽然間好少時間咧，生能出外，呢個色生就能夠超出呢個色生超出呢一個四大嘅障礙。哦，当你啊呢一个时候超出障碍嘅时候咧，心精咧心里边嘅精明嘅个性咧就发现啦。发现当呢一个心法发现咧流入于呢个外边嘅根尘嘅境界嘅时候咧，色同四大嘅色同埋内边嘅心开融，大家咧系打成一片，互相不相爱。现在我哋嘅心系俾呢个四谛各行就一次，咁呢个有障碍。但现在咧呢、这个定境深入咧，令呢个心光发现咧，色同埋心啊，内嘅心外嘅境，含含互相交融，无所障碍。就这个境界来讲呢，只是修行的以这个一心心观的定力去研究这个文性而已，只是这个研究的供养得到这种现前的境界，暂时得到。如果你说坐禅的时候稍微起一个妄念呢，这种境界就消失了。所以啊， 这种境界不是圣人所证的境界，这种境界呢只是一个过程来的，不应该执着说啊我现在坐禅有境界了，这种境界好好啊，以为自己证了圣人境界，如果一执着呢魔鬼就来了，如果你不执着不要理他，一路继续坐止观双修的话呢，就可以破这个色音，是善的境界。若果你说啊 我修行有什么得到、有这个境界现前了、我就来正性了，或者我已经变成圣人了，如果有这种妄想执着的话呢，魔鬼就乘这个机会呢就侵入你的心。所以灵验问句话，他说魔之所以乘人呢，一必定是等到你、恐怖的时候或者风起的时候、无论你恐怖或者风起，都是一动了妄念，妄念一发生呢，魔鬼就参入了。现在这个修行修到这种境界，悉心开用这种境界，虽然是不相为爱，但是不是圣人的境界。不是圣人的境界呢、你就不应该风起了，又或是善境界呢，你就不应该恐怖了、如果你一生恐怖或者一念的风起呢，那就会这个魔鬼来参入了。所以这里呢就说非为圣正下，不作圣解呢名善境界，若作圣解即受困邪，就由其他那些魔鬼就参入了。这个是色音里面第一个境界。